《德撒洛尼人前书》第五章，弟兄们，至论那时候与日期，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。你们原确实知道，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。几时人正说平安无事，那时灭亡会猝然来到他们身上，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一样，绝逃脱不了。但是你们，弟兄们，你们不是在黑暗中，以致那日子像盗贼一样袭击你们。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。我们不属于黑夜，也不属于黑暗，所以，我们不当像其他的人一样贪睡，却当醒悟清醒，因为人睡觉是黑夜睡觉，喝醉的人是黑夜喝醉。但是我们做白日之子的，应当清醒，穿上信德和爱德作甲，戴上得救的望德作盔，因为天主没有拣定我们为泄怒，而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获得拯救。他为我们死了，为叫我们不论醒悟或睡眠，都同他一起生活。为此，你们应互相安慰，彼此建树，就如你们所行的。弟兄们，我还请求你们尊敬那些在你们中劳苦，在主内管理你们和劝诫你们的人，为了他们的工作，你们更应本着爱重视他们。你们要彼此平安相处。弟兄们，我还劝勉你们，要劝诫闲荡的，宽慰怯懦的，扶持软弱的，容忍一切人。要小心人对人，不要以恶报恶，却要时常彼此勉励，互相善待，且善待一切人。应常欢乐，不断祈祷，事事感谢。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。不要消灭神恩，不要轻视先知之恩，但应考验一切，好的应保持，各种坏的要远避。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，将你们整个的神魂、灵魂和肉身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得无瑕可指。那招你们的是忠信的，他必实行。弟兄们，你们也要为我们祈祷，你们要以圣吻问候所有的弟兄。我因主是求你们向众弟兄朗诵这封书信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。